查明米津犯罪真相全民族特别调查委员会地方本部发言人12月3日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南朝鲜全境有各阶层正在大力展开斗争，要求朴槿惠下台。不久前，委防卫事业厅表示意向，如果新一届美国政府要求增加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维持费份额，就接受其要求，这就引起南朝鲜各界极大的激愤。在首尔举行的第197次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联合会议上，虽然有一个提高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电气使用费的问题提了出来，但惨遭漠视，并且达成协议，在明年也和以前一样收取低于南朝鲜的住宅或一般机关使用费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由朴槿惠的一丘之貉国会新国家党议员组成的访美特使团策划于12月5日飞往美国，与重新组建的美国政府就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的费用问题等做交易。这是只有为做美国殖民地奴仆而感恩戴德，靠卖国来苟延残喘的特等走狗，从美精神根深蒂固的南朝鲜傀儡集团才能干出的丑态和妄动。据美国遗产财团发表的2017年美国军事力量报告指出，目前南朝鲜傀儡集团除了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的维持费以外，已提供土地及人力、减免各种使用费等直接或间接支援方式，全年提供约9亿美元的资金。令人惊愕的是，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肆意挥霍那些抢夺的巨额资金，还以南朝鲜人民为对象，犯下杀人、暴行、抢劫和强奸等种种罪恶，甚至放高利贷来赚钱等事实。朴槿惠集团因特大型丑闻事件而被赶到悬崖边，所以按照美国的要求与日本缔结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接着为缔结军火支援协定而忙得不可开交，还推进部署萨德以闲不过瘾，为防卫事业厅长张明镇这个朴槿惠的大学同学受逆贼的敕令飞往美国，说美国要多少就提供多少等卑躬屈膝，丑态百出。这事实再次清楚地说明，朴槿惠逆贼简直是抓住美国主子的裤腿不放，唯唯诺诺、苟延残喘的卑鄙无耻的败类。朴槿惠逆贼集团在这奄奄一息的时刻，也恨不得把民族的尊严和利益统统出卖给外部势力。谈话最后强调，南朝鲜人民要更加坚决果敢地展开斗争，尽早把朴槿惠逆贼集团推进历史的坟墓。